点解你哋成日讲啲嘢又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狱？以为咦 ，OK 喎。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呢？ 我好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咁剝，係咁剝，係唔停。 但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喎，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係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都圍翻。 係。 哇，係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啊？ 舉藥。 咁咧係唔得㗎。 但係講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快啲嘅，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點 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 啦， 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掂。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你攞出嚟嗰個，我都覺得你攞篤手。 是好似真的好似 有忌廉味定是只是粟米味 嗯 是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們的囉囉囉囉的好甜那個呢贏多囉 是啊贏多囉 現在呢就唱回高德那隻囉面 甘子 包就吃完囉 這樣的嗎 我們要買了五樣東西中服的呢是有四樣東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婚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 好啦，翻嚟第二節嘅北上頻道咁啊，剛才嘅一隻歌係 Teresa Eawood 咁啊，都係一隻我好中意嘅歌 ，Trying to Love You。咁啊，第二節翻嚟，我哋繼續講下即係北京嗰個撞車事件啦。 嗯， 咁其實咧就頭先我哋講過，其實都有啲疑點可以繼續講埋嘅，就其實咧。有多網民呢如果你上微博睇到呢喺北京有多網民呢其實喺嗰朝早啦因為嗰件事件就發生喺10月28號嘅12:05即係中午嘅時分嘅。但你發覺好奇怪嘅就朝頭早9:00好多人返工喺北京返工呢就發搭地鐵嘅時候呢發覺喺前門站即係北京地鐵二號線嘅前門站嗰個東北嘅出入口咧，係封咗嘅。咁嗰個係離天安門係最近嘅，即係有一條微博係咁講嘅，微博就話早上9:00無緣無故咧，呢個前門站東北口咧就採取呢個封閉措施，真係莫名其妙。即係3小時前咧無端端封咗個口，跟住仲有咧就有位法國遊客咧，亦都有表示過咧，就係咧嗰日去故宮，本來諗住遊故宮咧，故宮咧係又係喺12:00之前咧，係突然間宣布咧提前關門嘅。咁你搞乜撚嘢咧？係一定有啲事發生嘅， 有準備， 有準備嘅。 即係陰謀論嚟講就明屈，佢哋呢次係明屈㗎啦。 係啊， 佢哋咁講法即係明屈啦，即係阿爺策劃嘅，其實而家就唔係呢個 乜 係啊？新咗話就策劃嘅，係策劃嘅， 梗係有啲嘢。 係啦，跟住策劃之後就賴落啲東特決道咁樣啦。 就即係好典型，突然間個市突然急跌1000點，跟住咦一個鐘前有人沽咗好多嘅， 類似係咁。 係啦，光眼 係啦。咁所以你好難去講話嗰個係咪真係一個即係你從種種就係事前嘅發現嘅跡象啦，或者在當時發生嗰個情況咧，因為好多人亦都睇到有警方係追捕緊嗰架白色嘅吉普車嘅。 係。 咁你好難講咧。讲得出话嗰个系一个恐怖袭击嚟噶嘛？即系其实如果你咁讲，应该系咩咧？ 我當嗰班，我當揸住嗰架吉普車嗰班人係賊啦。咁你極其量咪就係警察追賊，咁然之後引致到發生有交通意外，係咪先？咁應該北京公安局都應該要負責喎，出嚟即係又係嗰句啦，即係還我哋一個真相。OK， 跟住然之後公開究竟係發生啲咩事，仲有唔好忘記嗰度係天安門嚟嘅。嗰度啲視頻咧多過繁星嘅、大佬， 係 你求你攞翻啲視頻出嚟睇就知㗎啦。其實就唔使大家 唔使解釋嘅， 或者就唔使你又喺度值得你噏就冇人噏㗎， 即 係係咪先？ 而且佢撞車，即係發生撞車我當撞車啦，撞車呢個時間係晏晝嘅12點。喂，嗰、那個時間你唔使追架車㗎喎。 唔係因為最耐 架車係行唔喐㗎嘛。 唔係仲有你追。 即係我講緊你北京堵塞 係啱啊。 嗰個問題 你又講得啱。 大佬你係冇可能使乜追啫。 喂呢個好喎、 你最近霧霾呢、又係你另外一樣嘢。因為霧霾呢嗰、那個北京嘅交通係嚴重到不得了㗎。即係到今日為止都仲係做即係因為你嗰個霧霾呢係令到嗰個揸車嗰、那個 能見度 係 低曬。 低曬㗎。 而且北京有邊入塞車。 仲有外省車入嚟你知唔知有啲外省車好得好笑啊？最近喺北京，如果你揸車咧， okay. 外省啲人揸車咧，經常啊要停低架車，然之後再打電話問下人哋，喂 喺邊度？ 我而家喺邊度啊？因為睇唔撚到啊， 一早要同 佢講啦，好笑。即係可能佢其實係揸咗架車去天津，佢唔撚知佢原來仲喺北京嘅，即係咁樣得。咁你好啦。個問題就係話， 使乜追咧？ 點解三個鐘頭前會封撚好曬啲地鐵口？喂，你好似 set 定一 跑道， 你好似 set 定一 跑道， 去趕個賊入去嗰度嚟撞翻遊客嘅喎。喂，好撚耐人尋味呢單嘢，即係咪唔係淨恐怖襲擊咁簡單嘅、大佬？即係所以好撚過癮嘅。 咁我突然間諗到喎，可能想拍戲喎， 係 跟住但唔可以炒跑咗係。 炒爆咗冇人發 你喎。 喂，呢個 都係好耐啦， 呢個啱喎， 係咯， 攞維穩費啊。 即係最近跟阿張錦晴多，都係。系我哋都会从呢个角度可以，即系可以谂下，可能系一个电影嚟嘅，真系。咁啊，而家就嗱，即系入边咧就有几个主犯啦，就系呢个乌斯曼艾山啦。咁呢个人咧就一家三口，连埋个阿妈啦，连埋个老婆，咁又喺架车入边咧就烧死咗啦。咁又系据官方嘅报道就系话嗰个。嗰架車除咗撞咗之外呢佢就引爆咗入面有啲炸藥咁、所以呢就架車就爆炸啦。咁然之後中間呢就撞瓜咗一個廣東省嘅男性嘅遊客同埋、呢就係、呢撞瓜咗一個呢就係菲律賓嘅。菲律賓嗰個呢就一家四口俾佢炒咗嘅。咁、但係呢個媽媽就死咗啦。咁、呢個亦都係其實你可以從另外一個陰謀論去睇嘅就我哋個外國家就幫我哋香港人出翻啖氣啊！ 跟住就菲律賓 報復事件嚟嘅， 菲律賓嗰啲家屬咧就要向呢個北京咧就要求賠償啦，首先 係啦， 抵制北京，就唔好去咁樣咯，可能 係咯，你唔係因為你菲律賓人唔道歉，咁阿爺就覺得就你真係傷害咗呢個香港人嘅感情，咁而家咪幫，其實呢單嘢就係一單有預謀嘅。撞車事件嚟嘅、主要其實就 下次仲有啊， 主要其實就撞咗四個菲律賓人嘅，不過就找到其他啲人。 嗰啲意外係嗰啲真係意外啦， 相隔無辜嚟嘅，係啦。咁啊，我哋呢個又可以從呢個角度去睇，咁啊睇下之後啊，李克強又使唔使去菲律賓道歉啦？ 係啊，跟住賠償啦。 係啊， 咁喺北京揾啲有錢佬籌啦，咁樣 啦。同埋就香港人，香港嗰啲家屬就唔好咁。咁刁民啊，咁啊當打和算咯， 體諒下先，包容啊嘛， 包容下係啊， 先 阿爺幫你出翻啖氣啦，咁樣又得，咁啊，所以你從好多角度去睇，即係呢單嘢都得。咁但係發生咗件事之後，其實你都睇到嘅，仲有一樣嘢就係咧，北京市嘅公安局個治安總隊咧就出咗個通知嘅，即係馬上喺10月28號嗰日都出咗個通知，個通知就係立即。開展違法車輛線索摸牌嘅工作，咁首先就係、所以咪就係話咯，嗱、呢個就係解釋俾你聽，點解你定性佢為一單恐怖襲擊係好方便你做嘢呢？首先就係喺成個北京啲新字牌嗰啲咧， 全部監控， 全部要查車， 實名登記， 實名登記，乜嘢都齊，咁仲有咧就係咧，唔止啲車啊。仲有所有旅館、賓館、五星級大酒店、七星級大酒店乜都好，全部要交曬個名單出嚟。有邊啲係 外省人、維吾爾族唔係漢人嘅，全部要將個名單交 Q 曬出嚟。咁所以呢個係即係好方便阿爺做嘢㗎嘛。 好方便管治 㗎嘛。係啊，咁所以即係呢個就 更加詭異， 比你講佢係一單即係恐怖襲擊係。 但 係 嗱，我 唔係一單交通意外 方便好多咯。我成日喺啲陰謀論嗰度諗啦。喂，講真，如果你係要監控要喺啲酒店嗰度要實名登記啊，車輛入嚟要實名登記啊。喂，其實喺行政措施裏面已經可以做到㗎啦嘛。我使乜要製造一單我哋假設啦，製造一單咁嘅恐怖襲擊，阿爺製造一單咁恐怖襲擊，而令到佢要搞跟住所有嘅嘢呢？喂，佢唔需要行政措施得㗎啦嘛。講真，而家好似買菜刀咪實名登記囉。喂，行政措施得㗎啦嘛，其實唔需要 咁佢費事。即係俾人口實啫，即係方便啲啊嘛，咁你有個藉口啊嘛。咁雖然即係雖然不嬲都有監控，但係可能佢想加強個監控咧。我哋唔可以咁講，即係我冇任何證據證明呢單嘢係一單特登做出嚟嘅。咁但係我即係想講， 真係有疑點啊嘛。 你做咗唔係單嘢發生咗。我係阿爺，我借意即係 加強力度， 食住上 加強力度， 咁啊俾交通意外係好好。 同埋個重點咧，即係如果你又要講陰謀論咧，即係而家就講話呢啲可能嗰啲恐怖組織咁樣啦。個重點其實即係唔一好似牛講，即係唔一定係要話佢針對住呢班恐怖組織嘅，係因為逢係有動亂咧，好似譬如你喺軍權嗰度啊，即係你又睇翻雍正王朝啦，即係逢係一有動亂咧。你軍權你就可以喐㗎喇嘛，你就喐得嗰啲人㗎喇嘛，你就可以譬如話呢度突然間需要多啲兵力喎、需要多啲咁嘅人手有資源喎、 入清啦， 咁又有一個藉口囉。 咁同埋都其實咁呢單嘢其實另外一個震撼嘅，我諗就係佢真係喺正啊 毛澤東 毛主席封相前面 同埋條屍嘅前面 又係，因為同埋即係好多人就會覺得另外我諗另外一個疑點啦，就係好多人覺得就係話喂嗰度長期都係戒備森嚴， 冇錯噶啦， 點入去啊？ 係咯，咪冇理由即係 咁容易。喂， 去到嗰度可以撞 到一架車，我諗你即係個坦克車未必衝咗入去啦，大佬。 好快聽，你未到天安門，毛澤東個像前邊條屍嘅後邊嘅話咧，你已經撞死好多人啦。講真，喺嗰度喂，天安門廣場，你唔好以為真係人少啊，真係廣場好大。 喂，廣場好大啊， 好大， 嗰度係長期有曬公安武警啦，仲有便衣啦，全部喺曬度噶嘛。 喺未去到毛澤東面前，炒死幾件先啦，首先。 埋到身又係一個好奇特嘅現象嚟㗎嘛。 唔係，除非你有陰謀論，咪就係可能如果嗰班嘅有策劃嗰班組織，其實咪可能又買通曬好多人啊，要策劃呢 樣衰啲啊，咁嘢啊， 咁樣咯。 我哋咁我諗冇人嘅好啊，點解？ 唔係因為你真係冇，因為你又係冇辦法可以揾到個 真相。 真 你想好啲啊？我咁咪即係證明呢啲外國嘅車真係唔安全咯，買翻國內車咯。 O K， 我覺得更加好嘅就係作為香港人。就覺得就係阿爺幫佢出翻啖氣咯， 唔係嘅，我覺得應該旅遊警示啦，唔好去西藏啊、新疆咁啊，等下的係留翻喺度做節目啊嘛，可以。 咪見到 Ben 小心心啲 咯，你咪出翻個黑色旅遊警示去北京咯， 北京唔准嚟咁樣啊。 咁啊，大家你又唔嚟我度，我又唔嚟度，咁咪最好啦， 到死不相往來啦， 冇錯啦。 我實同你計數㗎，係 啊， 係咪先，大佬？ 係啊， 係咪先？係 OK 明啦，嗰啲 我宣布呢場嚟真 係已經 完曬。咁如果可以講下另外一啲嚟講喺北京，其實北京最近好多嘢講嘅。咁你除咗有單交通意外，就係我諗北京人就已經好耐都冇見過個藍天啦。 好啦， 呢個都可以講下啦。個霧霾我哋都冇乜點講啦。 我今日咧就喺微博見到幅相，咁咧就影咗幅相咧，咁微博嗰、那個發帖嗰條友咧就話：我同劉德華影咗張相。咁咧其實全部都霧霾嚟嘅，屌你老母，你講乜都得，好嘢呢個呢位網友真係一流一流， 即係睇唔到佢隔離 嘅，係啊，成幅相都霧霾嚟嘅，即係話我今日有幸同劉德華影相，咁其實我要話今日我同周潤發影相都得， 呢種都係用幽默， 幽默一物啊，好嘢啊，真係啲創作， 已經好多日啊，即係去到今日都仲係藍色。警示啦，咁啊其實呢個北京嗰個警示系統都好撚搞笑嘅，就係、是、咧，佢本身有一個嘅，咁但係因為 我諗好似係咪應該兩三禮拜前已經開始就係個霧霾好緊要 咩 PC2.5 啊？ 佢就成立咗一個新嘅機制嘅，咁嗰個實叫四級制嚟嘅。個四級制咧就係、叫做北京市空氣重污染應急即係預警。咁就簡單嚟講就分咗四級嘅。第一級咧就最嚴重啊，由最嚴重開始講起啦，就係、紅色嘅。咁紅色咧就代表持續三天出現嚴重污染，咁然之後跟住第二級就係橙色嘅，橙色咧就係咧預測未來持續三天交替出現重度污染或嚴重污染，嗱你唔需要明呢啲字眼，因為全部都係玩字 get 嘅啫。咁然之後第三級咧就係冇咁輕微、冇咁嚴重啦，就係、黃色嘅，就預測未來一天就會出現呢個嚴重污染，或者持續三天就會出現呢個重度污染。咁然之後最輕微嗰級咧就係藍色嘅，就係未來一天會出現呢個重度污染。咁咧北京人覺得好撚無語就係咩咧？基本上大部分時間都係藍色嘅啫，即係都係輕微嘅、 okay ， 最輕微嗰級。咁已經好多北京嘅市民就係質疑就係點解唔會升級嘅咧？咁即係咁啊，當然啦，政府嘅解釋就係話啦，佢話哦，因為另外嗰三個即係關鍵字咧，頭先講就係預測嗰兩個字啊。 OK， 因為咧，我哋係冇證據或者冇數據證明我哋預測到未來嗰三日都係霧霾，咁、所以我就唔會升級嘅、我就會一路都係藍色。 即係而且 咁，但係日日都係霧霾喎，大佬。 咁你諗下喎，而且 係因為佢預測唔到啫，個問題就係、 而且你嗰個空氣監測嗰個系統，你擺喺邊度先？ 係 啊，你等於香港咁樣，你擺喺銅鑼灣，同係擺喺呢個淺水灣，喂，係兩個唔同嘅指標嚟㗎嘛？講真， 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喎。喺目前嘅北京咧，你周一擺喺邊度都係爆曬標， 擺喺五環都有事， 係爆曬標啊！外郊外又好噶啦，或者係市中心又好， okay. 全部都爆曬標， 咁恐怖。 所以係冇，其實就係、即係又係冇得解釋點解你唔升級嘅咁， okay. 但係就的確係好嚴重啦。咁呢個其實我哋以前講過好多次啦，即係唯一解決嘅方法就係、是。你諗到係咩方法？ 單雙號限行啦，首先係嘛，唔好俾咁多車輛啦。阿爺成日講㗎啦， 錯。 同埋嗰啲煤礦 駁你先， okay. 你頭先嗰個係解決唔到嘅。 我知，啲人 因為首先每個人都係起碼有三部車。 呢啲我哋 係啊， 即係而家解決問題嘅方法。 唔好話單同雙啊，維式都仲得。 唔係，即係我而家我講下解決問題嘅方法。 O K， 點樣對付呢個方法另外一件事。 好， 單雙號限行啦。 第一個唔 work， 甚至乎有人講過話係限號碼。運行啊嘛，咁尾數係六就係星期六啊嘛，有嘢啊嘛，一二三四五， 同埋一二三六七， 係啦，一六二七 ，OK， 咁樣計啦， 嚇都唔 work 啊， 都唔 work 啦，因為佢可以買 大款多， 可以買十架啊嘛， 係啊，冇錯， 但係有啲方法仲有佢哋有啲類似煤礦嘅嘢啦， 係重工業啦， 重工業啦， 關閉啦， 係啦，嗰啲要關閉啦，同埋一去到如果嗰個霧霾係超標啦。咁就要關閉某一啲工廠 啦。 嗱，你東莞做緊 一呢個等等，又係唔 work 嘅。 點解咧？ 點解咧？因為頭先就係嗰個新嘅預警機制咧、其實就係、是、就係、是、如果你去到橙色或者紅色咧，咁咧就嗰啲重工業嘅工廠咧就要關閉。 啦。 但係所以咪呢個解釋咩？佢、okay. 永遠都唔升級㗎嘛，因為佢話俾你聽，我預測唔到未來嗰幾日都係有霧霾啊嘛。 我仲有啊嘛， 所以佢唔升級嘅時候，嗰啲重工業嘅狀物繼續。 唔係因為有可能咧， 我英文我唔識啊，嗰個 PE2.5 啊，定係咩？ 咩二點 PM2.5 啊嘛。 P 乜啊2.5 我都唔識啊，大佬。 OK， 係啊，咁你自己我渣啲㗎啦。PM2.5， 咁亦都有人講過啊嘛，原來炒菜啊，用油煙咧，亦同埋街边 宵夜食 系啊，街边 北京禁个宵夜食， 嗰啲新疆嗰啲咧， 最近有冇开翻？系啊，新疆嗰啲啦， 新疆嗰啲啊嘛， 烧烤又系啦， 系咯，鬼叫你炸天安门咩？ 系啦， 系咪先？咁烧烤啦，同埋呢个炒嘢啊，咁亦都系可以令到个 PM2.5 咧， 系啦， 系会喺暴升。 即系个问题仍然都系喺翻啲 市民度嘅， 系啦，外族人度 炒嘢都系， 系啦，即系你食得烤羊肉多， 系啦， 呢个系 问题，咁啊就唔啱，全部都 系啊，唔系真系噶，唔系讲笑啊，禁咗啊，然之后有一排系唔俾喺北京系唔俾去宵夜食噶，系啊， 喂，食烟得唔得？食烟都会禁埋啊？ 食烟迟早都禁埋噶， 禁得噶啦。 所以嗱，呢啲仲有冇措施先？仲有冇谂到？ 冇啦，系嘛？ 冇啦，但嗱，我话俾你， 放咁多屁啊！ 唯一有一个 solution 系一定可以解决，即刻可以变翻蓝天噶， 系 放炸弹咯， 梗唔系啊！听日即刻搞运动会啊， 系喎，系喎， 即刻听日搞运动会，话俾你听，唔系， 我第一时间可以已经可以 ban 到你个 跟正跟正，唔系搞运动会，系搞开幕式， 系 即刻要搞开幕式， 即刻有蓝天， 蓝天即刻会出翻嚟噶啦。 你知唔知咧？北京网球公开赛定北京网球唔知乜嘢就真系你啦， 系 假设咧，有一个外国嘅选手 系 跟住打完之後咧，佢話撲你個膠，我以後都就嚟啊！ 馬拉松我都係， 馬拉松又係， 馬拉松都係。 喂，呢啲咁嘅空氣唔撚得啊！ 我咪更正咗你咯，搞運動會唔得噶，因為個網球公開賽冇 開幕式啊， 係咪先？你有開幕式就有藍天噶啦， 係 幾多恐怖啊！ 不過先你話你我聽你話咩霧霾嗰個，即係咪有個四級制咁樣噶嘛？係 啊， 咪但係有冇頭先我聽漏咗有冇講到話佢派啲乜嘢人去檢查嗰、那個？ 唔係佢有冇咩氣象局噶嘛？ 唔係、我就諗咩會唔會個氣象局就會話喂會唔會有個調查員話喂你出去睇下你預測下我乜都睇唔到咁所以預測唔到 而家目前就係 測唔到。 唔係而家目前就係咁嘅狀態嚟㗎嗱，即係譬如 即係冇頂呢個。 即係譬如睇下先啊嗱，我咁講啦，佢話即係有啲市民有質疑嘅，咁佢就話咧即係。北京市就咁嘅解釋嘅，佢話基本上兩天處於重度污染，尚未持續到三天咧。 係。 咁我哋全市咧就唔可以界定為出現嚴重污染。 係。 所以我哋仲未有一個升級嘅條件嘅。 O K。 咁即係任佢噏嘅。咁呢個當然就係利益問題啦。 係。 因為你話你咁撚認真搞個新嘅機制出嚟，講到明一去到產息就停工喎、喂，停工嗰啲。喂，喺北京附近啊，喺天津啊，或者喺濟南啊嗰啲，喂，嗰啲廠唔係好似東莞嗰啲民營企業嚟㗎，喐下都係國營嚟㗎嘛。喂，呢個係利益衝突嚟㗎嘛，即係你邊度叫一個咁嘅少少嘅氣象局，你點可以叫得停工啲所有國營單位去停工啫， 又明 冇可能噶。不過咁我又要做嘢噶嘛，咁而家係真係有霧霾，咁我咪整個新嘅機制出嚟咯。不過我唔升級，你吹我唔漲掹，我唔漲 所以咧，有專家咧就講咧，就除咗我哋已經建議唔好再燒烤同埋炒菜之外咧，咁啊多 係啦，嗰啲佢搞到啦， 係啦，搞到啦， 係啦。 建議你咩嘢咧？建議你哋咧就多啲食住家飯。 O K 啊，即係咁樣就精餸啦，同埋精餸啦，仲要就係精餸，精餸冇埋啦嘛， 係 佢啲水蒸氣嚟嘅啫嘛。O K 嘅，如果咁樣諗法， 咦？咁我 等我俾我咁嘅諗法，咁我會點諗咧？ 我諗到啲嘢， 不如大鍋飯啦，大鍋飯咪最環保。 唔係，我諗到啲嘢喎。 O K。 剛剛發生嗰單恐怖襲擊 有關係， 揸車嗰三條 睇唔清楚， 係烤羊肉， 一路都講啊，佢賣切糕咪算咯， 佢冇佢係咯，你搞到逼到我走投無路，屌你老母咪撞你幾個賓仔咯，係咪先？係真係搞， 早應該賣切糕啊，切糕安全好多啊嘛，最多水雲中毒啫嘛，食嗰個係咪先？又唔會影響，又唔會影響嗰啲空氣污染。 唔係，我覺得佢警示可以改改嘅，即係如果想唔想俾人挑戰嘅話啦，即係譬如。而家正常咁咪即係譬如乜都睇唔到啦，咁咪第一級咯。咁然後譬如第二級就係你户外十分鐘你又刮柴咪第二級咯。第三級嘅你五分鐘刮柴， 係喎， 吸一啖氣即刻死，咁咪第四級咯，係咪就係咁樣咯？ 啊，呢個係最標準立一見功嘅話聲咧，你唔死都冇事嘅話聲咧。 黐線嘅， 但係有咩嘢講？ 仲有咩講？ 冇噶啦。 仲有咩講？仲有咩講？仲有少少，咪講下講下天安門啦。即係我又講，即係好多人會淨係識佢啊。去天安門旅遊啦，咁其實即係呢個又諗翻就係、其實北京有好多城門都拆 Q 曬嘅，即係你知唔知其實你知唔知北京有幾個城門？ 我淨知道咧就拆咗好多四合院啫，喺北京、 四合院就多數、就拆咗好多啦。 拆剩嗰啲咧，跟住就係我嚟起咗有啲四合院就我嚟起咗嗰啲。會所啦，咁其他嗰啲全部拆鳩曬㗎啦， 酒店都有，酒店都有。 唔係 城門其實咧就絕對係北京個特色嚟嘅，即係可以見證住明清兩個朝代，即係大部分嘅城門都係由明朝嘅時候開始起啦，一元朝嘅時候就冇呢啲咁嘅城門嘅。咁就大致上嚟講咧，你可以咁樣分啦，北京嘅城門咧大約有。以前嚟講啊，就有28個到嘅，28個㗎。 所以其實呢個好多人都唔會淨係會成日我哋成日都會淨係見到天安門嘅，因為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咁、天安門只係其中一個啦。譬如話你可以譬如話仲有啲比較熟嘅，譬如有天就都係有地啦，有地安門啦，或者仲有呢個德勝門啦。咁你好多啊，譬如話咩廣安門啊、崇文門啊、正陽門啊嗰啲，全部即係好多城門，但係好多而家已經拆咗嘅。慢慢解釋俾你聽啦。其實你如果你睇翻以前嘅北京好工整嘅、即係其實你睇翻你由紫禁城拉翻出嚟睇咧，其實咧你分四個部分嘅，一個部分叫工城，即係最皇宮個宮，嗰、城市個城啦。咁、你最細缺嗰嘢就叫工城，跟住然之後咧再拉翻出嚟就叫皇城，跟住咧然之後再褪大少少，即係再宏觀少少睇咧，就一個叫內城，內城就。包圍住內城咧，出邊嗰啲咧就叫做外城咯。咁你每咁然之後咧， 一層層咁出嚟， 四個部分，四個部分都有唔同嘅城門喺東南西北嘅、你可以其實揾翻個圖可以睇得到嘅。咁然之後， 風水有講嘛，叫做八爪哪吒啊嘛，係咪啊？ 嚇，咁唔知喎。 所有咧嘅北京嘅中心點咧，就係喺皇帝嗰度係咩話？ 紫禁城， 紫禁城嗰度咧就所有建築物咧都唔可以高過紫禁城噶嘛，其實紫禁城咧某程度係高過其他地方少少嘅， 係 咁樣係喺嗰邊咧就伸咗東南西北啦、之外有東南啊、西南啊咁樣分嚟八條線，就叫八爪哪吒，就係一個風水學嚟嘅，其實佢嘅某程度係唔可以高過紫禁城。點解而家咧啲風水咁撚差咧？北京咁撚老撚土咧， 拆撚曬啊嘛！ 因為所有建築物都高撚過紫禁城。 冇錯，呢個係好為人詬病嘅，即係08年奧運嘅時候已經講過，即係有多譬如北京人就好痛心啊！即係你而家你去到嗰度，你見到嗰個建築群咧，就好似阿牛咁講啦，就好多高樓大廈咯。咁你即係呢個又一個弊病啦。咁但係咧。同埋就係一個好可惜啦，就係、是、譬如話，如果你又係出世，都係嗰句啦，你出世得遲啊，你啊今時今日先第一次去北京啊，咁你好多嘢真係見唔到啦，包括好多城門啦。其實而家保留翻落嚟嘅城門咧，唔多啊，同埋都已經係有啲就已經唔完整噶啦。咁譬如話，比如你作為遊客咧，你除咗去天安門啦，好多時咧就仲有就會去呢、這個。仲有三幾個城門都會去嘅，譬如德勝門會去啦，德勝門咧旅遊團都會帶你去嘅。德勝門個位置其實就應該喺外城嘅 ，OK 喺外城嘅大約係北邊左右啦，北邊左右啦。咁你去德勝門咧，通常就係買嗰只叫做貔貅啊。如果你跟旅行團咧， 係冇錯。 德勝門嗰度咧就係會帶你上城門，跟住然之後咧。就好似阿珍嗰啲咁嘅物體咧，就會困住你喺個德勝門入邊咧，唔買翻只貔貅你唔准走。 阿哥出名啲 上堂噶，有人上堂解釋俾你聽貔貅係乜嘢啊，點樣幫你辟邪解難啊，乜啊。咁如果你唔買咧， 你仆街啦， 你就唔家產噶啦。 有入冇出咯， 係啦。 都話貔貅，但係有入冇出啊嘛。 係， 啱曬啦。你唔買只貔貅，你又有入冇出啦。 北京嘅城門咧有好多古仔嘅，即係點解會講啊？北京嘅城門咧，即係我細細個嘅時候咧，就會聽過一個古仔都幾得意，就係外城，如果你喺外城入內城咧，你會經過三並排有三道城門嘅，左邊咧就係呢個宣武門啦，中間咧就係呢個正陽門啦，咁同埋然之後咧右邊咧就係崇文門嘅。以前北京嘅老百姓咧就係一個小道嘅古仔，即係呢個就喺清末開始傳，即係一路流傳啦。咁呢個古仔其實幾得意嘅，即係冇根據嘅其實。咁就係話咧，當即係同溥儀有關嘅，即係當溥儀。一宣即係宣布做皇帝，咁咧而啲北京嘅老百姓 咧，滿清嗰時候 係啦，就馬上喺嗰年、okay. 即刻啦，北京嘅老百姓就話肯定呢一個係最後一個皇帝嚟嘅，冧㗎啦呢個王朝。 點解咧？ 點解咧？咁好，即係呢個就係一個北京嘅故誒 民間嘅故仔 啦，就好得意嘅就係因為咧。溥儀咧，佢嗰個號係宣統噶嘛， 係 咁，然之後跟住咧。你就發覺元明清三個皇最後嘅皇帝咧，首先咧就係呢個元朝啦、元朝最後嘅皇帝就係至正皇帝。咁啊，至正兩個字咧就係個正字嘅。咁啊，正字咧就係同中就係同我頭先講嘅三道城門嘅其中一道有關，就係、 是、 正陽門啦。正陽門就係個正字，咁呢個就代表元朝啦。另外一個就係崇文門啦。崇文門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就係崇正啊嘛。咁所以咧又有崇字，咁所以咧佢就一定又就所以就嗰個就嗰、那個 哇呢啲嘢真係好鬼正 嘅。 然之後好死唔死咧， 係 溥儀嗰個咧就叫孫統啊嘛，咁亦都係令剩翻一道門就係孫武門啦，咁亦都有個孫字。 哇！但呢幾個門係 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個冇得考究啦。咁但係咧，即係北京老百姓就有一個咁嘅。 哇！呢流 俾神秘之嘢係咯，神秘之嘢係 啊，每一道門其實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古仔。 哇！但我想請問，我問啲或者低變問題咧，即係如果真係去旅行嘅，其實。嗱，譬如你普通跟即係譬如你大佬啦，呢呢個就咩門啦？咁其實你幅相就走啦嘛。咁其實如果真係想， 唔係而家影唔到噶啦。 哦， 你咪你張點你問埋先。 唔係，我想問啦，如果真係想譬如有啲乜嘢係好啲嘅旅遊方法可以感即係感受下？ 唔係啊，你有冇睇其實？你首先好簡單啦，你如果去北京咧， 應該點樣去旅行法？ 首先就係你其實咧，如果你想你想要一個好清晰嘅 view， 睇到嗰個仲大約可以睇到個結構咧，你上景山啦，景山咧就可以大約睇到嗰個 位置， 即係由最高點，即係由高點望翻落去，你可以望翻到啦。咁你一今時今日咧，問題就係呢啲咁嘅城門咧。有啲仲喺度，有啲拆咗嘅。咁但系同埋咧，就係啲城門與城門之間有嘅係乜嘢啊？ 係 有嘅乜嘢啊？ 有個窿 城牆啊嘛，啲城牆係拆撚曬咧。咁你變咗就係咩咧？咁你咪而家今時今日見到咧，你就會見到啲城門 得個門， 得嚿嘢喺度咯。 係咯，我就 坐喺度咯。 即係 德勝門都係㗎。你見到如果我冇記錯，你德勝門你見唔到佢連住。即係如果以前嘅頭先講嘅，譬如頭先講啊，譬如你孫武 正陽崇文。 孫武門同埋呢個崇文門同埋呢個正陽門嗰啲其實連住 就冇叫曬啦，中間 但你中間嗰啲城牆咪冇咗。 咁其實到此一遊嘅啫， 到此一遊㗎。咁你睇翻有嚿古蹟，有啲嘅過分到直情已經拆咗㗎啦。 Okay, 即係你而家唔會數得翻有28個城門出嚟㗎。因為我哋頭先講嘅就係，其實你除咗外城啦，你除咗外城、內城，跟完之後。跟住到皇城到宮城之後，宮城入面其實仲有好多城門嘅。 係， 譬如你成日聽到一句説話，五門斬首。 啊， 五門抄斬咪喺宮城入面咯。 明白， 咪就喺宮城入面咯。譬如如果菜市口咧，我就唔記得邊個菜市口咧，有兩種嘅五門。我真係要問翻蕭山啦，即係有級有等級嘅。 係 五門斬首就唔係普通老百姓可以睇， 因為嗰個係喺 宮城嘅。但以前咧，你喺古代咧，喺北京咧，喺明清兩朝咧， 係 有一種娛樂嘅，即係譬如你唔會有大師 Eugene 嘅棟篤笑睇噶嘛。 當然啦。 咁你平時有啲娛樂就係 睇斬 首，就係去菜市口度睇斬首 show 咯。咁嗰種斬首其實仲有佢唔係淨係斬個頭㗎，仲有就係凌遲處死嗰啲啦，即係譬如割塊肉出嚟啊，即係綁住個人喺度得閒。 五馬分屍嗰啲係嘛？ 五馬分屍。 五馬就好似元朝嘅， 係嘛？ 五馬分屍都遠啲㗎啦。我哋開始有啲嘢會偏離嘅。咁但係即係譬如 開始扮老。 北京嘅老百姓就會好多時就會去菜市口度睇 show 啦。咁我而家住嘅菜市口其實就好多酒店㗎啦。咁就我曾經都住過喺菜市口附近啲酒店嘅。 得唔得？ 咁但係啲人就成日話俾我聽好晚鬼，咁但係我又覺得唔係啊。我其實好想見到啊，即係你突然間俾我夜晚見到個清朝嘅鬼出嚟，我都覺得幾過癮㗎。係啊，即係譬如講翻啲古仔俾我聽咁，冇問題啊。但係我見唔到啊。咁所以即係其實北京有咯呢啲咁嘅古仔咯。咁但係你揾翻曬。呢啲城門就同埋你揾到一啲已經好融融爛爛㗎啦，即係已經 咁而家全部起其他啲城門係我哋起曬樓㗎啦， 咪有啲拆咗咯，因為你阻撚住人哋起樓㗎嘛，真係咁，所以你揾唔翻28個㗎啦，有啲 保育 有冇話 咁你咪最保育咪保天安門咯，嗰度咪好撚靚咯，話俾你聽咩天安門梗係咪地安門咯？地安門就係喺地安門冇拆，地安門喺因為成個地鐵二號線其實有一大橛係用咗地安門㗎，咁所以其實你譬如話你喺二號線嗰度喺前門嗰度一出咧，其實一好長嘅隧道咧，嗰個範圍其實都係地安門嘅範圍，地安門冇拆㗎，嗰啲因為喺隔離啊嘛，咁你而家嗰個係成個建築群係要嚟做旅遊點㗎嘛， 即係而家最似 嗰啲又唔拆得㗎， 揾翻當時北京嗰個老北京嗰個感受， 係啦，我都想 地安門地安門嗰度揾得到嘅， 類似啦，係啊，你如果你喺外城嗰啲咧，喺外城嘅東邊同埋西邊咧，你有啲就揾唔到嘅，譬如嗰啲咩東直門啊、西直門啊，即係啱對住嗰啲應該就已經係融融爛爛嘅，因為嗰啲係近郊地方嚟噶嘛，所以就比較。即 係我成日覺得全部都係我哋起曬樓嘅，你知啦。北京而家啲尺價越嚟越貴㗎嘛，又限買樓房咯，已經唔係啦，開放。 唔係好可惜㗎，呢啲嘢如果你話喺歐洲咧，就一定會即係保留翻幾百年啊。咁呢啲其實喺啲。 即係你譬如話你去到倫敦咁，你都仲見到有 Tower of London 啦、啊，即係你見到嗰啲博啊、堡壘啊，嗰啲城牆啊，全部都仲喺翻度㗎。佢都係做翻旅遊點，但係起碼人哋就會保留翻喺度咯。咁、但係即係北京就已經拆到冇曬㗎啦， 香港都係啦， 炒樓就係啲， 都係嗰句啦。如果你想即係我哋聽我哋呢啲就一知半解啦，得閒其實。都係多啲睇下書啦，我成日都推介大家就係、如果你想了解舊北京咧，睇林語堂嘅書啦。Okay. 林語堂係對即係、舊嘅北京咧有好多描述嘅，咁所以其實可以 我幾撚驚，俾你聽下蕭山添， 嗰個唔使講，一定要聽啦， 係嘛？嗰啲梗要聽啦，係咪先？ 蕭山一定要聽， 要聽啦，係咪先？ 真係好麻煩嘅啦，聽歌， 聽歌。 Amy Winehouse 咁啊 ，Best Friends Right 咁啊，呢個歌都係送俾我哋嘅啱啱搞完 show 嘅一大班兄弟姊妹啦，咁、我哋都做一件好開心嘅事，咁啊休息一陣翻嚟啦，我哋第三節嘅又講下其他嘢。In the